以金川军总裁为团长的中央银行代表团25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第25届国际银行大会。